瞬间 此生 自眠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不要难过，黄维德演唱的热爱，品冠带出的季节。